水连天，天连水，水连天，水天一色，望无边。蓝蓝的天似绿水，绿绿的水如蓝天。到底是天连水，还是水连天？